但是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是啊， 您像您那多干净啊。 哎，您多干净啊。 哎，连个跳子都没有 啊。对了，你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没、哎、没有没有， 要有跳子那就传染鼠疫了。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啊。你看这个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带传染的。 别往心里去，您还我说呀、啊、咱也别往下搞了。 哎，对对对对，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哎，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怎么胡出主意呢？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嗨，咱唱唱点有意思的嘛。 别唱了， 唱吧唱吧， 没好的净唱那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典的， 哎，那好， 你也不懂啊。 那不能那么说， 你不懂啊。 你这小看人， 真是小看人。 你说我会多少字？ 就说 啊， 唱你的， 哎， 人家能不懂吗？ 就是嘛，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吗？ 啊，那。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 怎么？ 你这老是先捧后扒啊。我不懂吗？ 我这是激他让他唱 一个，是吧？哦，你懂啊。 啊， 就冲你懂我唱一个 啊。 就冲你懂。 对，让他唱。 我也懂。不一定，不一定。 哎，不信你就听着。 哎，我唱段啊。 洗的是更深夜静，擦的是五谷天明。 哎，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哎，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哎，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这什么词儿？ 这词怎么了？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 嗯， 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啊， 这人呢？ 这还是耗子吗？啊， 你问他是那么讲吗？啊，太耗多心了。 怎么？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有什么文典呢？啊， 这段叫罗成托梦。 这段可是 讲啊， 这段可是太迷信。 哎， 啊， 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向的， 头两句。 哎， 哦， 往后您再听啊。 哎，往后不迷信了。 哎，你就往下听吧。 哎，往下，啊， 往后有意思的。 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来。 哎，这叫好 啊！ 这叫好， 好吗？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罗成托梦。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人，我告诉你，又找我一句啊！这是 听着， 唱吧。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这是鬼魂 数的是前窟窿看东。 你住那地方啊？ 啊，是住那儿 啊。 一炉坑， 炉坑也住。 嗯，对。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哎，这鬼也吃饭呢 啊？不饿了 啊？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下无有风，最可惜真也是把鸾凤配成。 哎，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是啊， 结婚怎么咱正月十八结婚呢？ 哎，正月十八耗子成家嘛。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 啊。 这回好，耗子成家了。这回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阚泽良、马静博和王宝同先生合说的八猫图的片段。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啊，

我也唱。 啊， 我唱什么？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啊，会的是不少啊。 啊，唱啊。 唱不了。 怎么？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你这什么记性啊？这是。 啊，我这人就这毛病，就怕生气。 哎，没关系。 啊。 你不唱也没关系。 我不能，我就走。 哎，别走 啊！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你有好的？ 当然了，唱个好的， 唱好的，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我告诉告诉他， 哎 啊，不是啊，你呀、啊，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好，听你唱，听你唱一段，来唱啊！ 好的啊， 听着啊， 你得细耳恭听啊。 戴帽升高，虎皮纵桥。 哎，不错吧？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把围腰。薛礼送炭，大梨花罩，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乌有杂毛。冷个冷灯一 盏。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不客气不客气。 哎呀。就一会儿吧， 没什么，没什么。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好， 哎，好就得了， 真好， 跟人家学习学习。 哎，真格的。 哎，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他唱这段啊？ 啊，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啊，我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啊，问问 啊，你问问， 给谁问呢？ 你问。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啊？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呢。 哎， 您抱着学习态度， 你问。 哎，我给你问了， 问。 你等着我啊。 都累了啊？ 不客 气。热不热？ 不热呢。说了半天，您唱这段 叫什么名字？我这段啊， 啊， 叫《八猫图》。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对对对对，哎，这行，太燥了，刚才轰着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哎，喂，哎，给你问了，你别溜啊。这什么呢？ 这段啊，叫八猫图。 八猫图？ 怎么？ 怎么叫八猫图呢？ 哎，怎么没问呢？ 问 呢？哎，您这 我好， 这个猫了这个啊！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啊， 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哦，对对，你等着啊， 就是八样上讲究的猫，够八样吗？ 那个没问呢，再问呢。不是 啊， 你这够八样吗？ 当然够了。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人家说够八样，怎么就够呢？ 那个，你听我问去吧。我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搜腿来了上这。 哎，真哥的够八样吗？ 当然够八样了。 啊， 好、 哦，我数数你听听。 对，给他 数数。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哎，整八样。 哦， 啊，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是啊，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不吃我。 如果你今天也有些疲倦，不如学我做猫。